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西邪。 我们主持这个节目呢，主要是参考一本书，叫做英雄旅程作家之路，他提出了好故事的十二项公式，所以我们就常常拿这本书来讨论一些我们观察到的一些时事啦、电影啦、故事啦、新闻啦、身边周围发生的事情啊。那我最近呢，就看到了一个跟财经相关的新闻，是东洋生技公司的一个掏空案。哎，你对东洋公司有认识吗？ 东洋公司，我记得好像是林荣景创业的嘛。 哎，他其实不算，也算是他把他扶持长大的，也不算他创业，是主要是有三个人，是林荣景、萧英君和张修刚这三个人。他收到一个大老板张天德的邀请，那这大老板邀请他们去入股到东洋公司，因为东洋公司那时候萎靡不振。那这三个年轻才俊的这个年轻人呢，就要去拯救东洋公司。那这三个人是北一的好同学嘛，那马上他们入主东洋之后，马上东洋就起色啦，很快就赚钱了，那也造就了后来这个生技业啊，东洋在生技上就很有表现。但是一个公司怎么会有三个头呢？ 对， 所以说没办法嘛，他们可能各司其职，有办法分配，但是像张修刚他就很早呢他就退出了，他就跑去做那个申宝集团的董事长，自己就去弄了另外一间公司。然后最近几年呢，林荣景呢他就跑去弄了另外一个小公司叫承德，然后在去年2014年6月的时候，因故他就把东洋的董座让出来，让给了萧英君。基本上东洋现在就落入了这个 萧英君 之手嘛。对，结果前阵子啊，就在一两个礼拜前啊，萧英君呢就用公司的名义，东洋公，因为他是新的董事长嘛，他就用公司的名义呢去控告林荣景，说林荣景在前段时间呢有掏空东洋公司的嫌疑，把公司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专利啊贱卖给，应该说转让给然后一个荷兰还是瑞士的一个公司。 也是生技， 也是生技公司，所以这就是同业，都是同业，就看起来很严重。基本上这个在英雄旅程作家之路这个书里面，我觉得它就是属于那个盟友内部产生的一个摩擦，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兄弟阋墙。 那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好， 那个新闻爆出来的时候，我记得东洋的股票不是有大跌吗？ 东洋的股票大概跌了10%， 那很多。 承德就是林荣景这个大老板他后来去投资的创业的另外一个小公司。也不算他创业啊，就是他也是去拯救承德这个公司，因为他们都是生技专家嘛，很能力很强，他也去拯救这个公司，也受到这件事情的冲击，股票也是重挫。 那你有买东洋或承德吗？ 我就是因为买了东洋的股票，所以我才有关心他的新闻，所以才要来讨论这个地产的。 那跌了10%，你心里就在淌血了。 也还好，因为他、 最近有回来吗？ 就生技公司嘛，他就上上下下波动的非常厉害，所以有赚有赔啦。整体来说就打平了。 OK， 小赚6000块。 好， 对。那东洋这件事情跟承德这件事，就是这个老板的控告了这个掏空案，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 哪一部？ 投名状。 投名状也是兄弟阋墙。 兄弟阋墙，你对投名状有什么印象吗？ 投名状三应该是很多帅哥。 投名状的那个三弟是 那里面是三兄弟嘛、结拜的三兄弟。 对， 小弟是 最小的，三弟就是金城武演的姜武阳。 然后二哥是 刘德华，他是演赵二虎。 然后大哥是 李连杰，对， 由李连杰饰演。主要投名状他最早就是来自《水浒传》， 刚好也三个人呢。 对，也是三个人呢、就是林荣景。 所以你怀疑东洋那个第三个 张修刚 之后会有什么动作？ 没有，他就跑去弄。我觉得其实 有一个叫什么老二哲学嘛，就是说不要抢猪头。 对对对，因为他活得最好了。 对，然后张修刚可能他可能在这个东洋创业，就是要复苏东洋的这个阶段呢，他就有意识到说，三个能力都很强的人，在东洋那个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纠纷， 嗯， 他干脆自己出去外面做好了， 嗯， 而且做的一样，虽然是生技的部分，但是东洋是做药嘛， 嗯， 那生保好像是做其他产业， 嗯。 脐带血啊之类的，所以可能他有老二哲学的那种概念。 OK， 好，我们继续谈投名状好了。 投名状，那投名状一开始那个庞青云啊，庞青云是怎么出头了？ 庞青云庞本来就是一个官，但是他打仗的时候输掉嘛，只剩下他一个人活着，然后他就躲在，反正他是躲在尸体堆里头，然后开始乞讨，跑一个地方乡镇。就是要吃的，然后就被金城武姜武阳嘛，就是遇到 金城武吧，然后招募他， 就是看到他，反正就是跟他有一些对打的动作， 嗯、 发现他还蛮厉害，就想要招募他。对，招募他之后，他就进去了刘德华，就是赵二虎的那个山贼组织， 山贼组织 啊、 嗯， 然后接着就继续发展下去了，嗯， 然后。这个三贼组织，我印象中他就是要抢人家的那个粮食，军队的粮食， 就是、抢钱、抢粮、抢粮嘛。 对，他们那是想要，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可能都在各地都在打仗，然后都很穷，所以他们没有粮食就用抢的。那后来庞青云就建议他们从军嘛，然后就三个人就开始打仗啦，就变成一个完整的军队打仗了，然后就四处征战了。为什么会反目呢？ 为什么反目？可以说是，我觉得算是两个人价值观的不同。就是李连杰那个角色， 庞青云 那个角色，嗯、他比较看得比较远，他觉得要做大官，就是未来要做就是清朝的官嘛。 嗯。 然后整个组织要有纪律。 组织要纪律， 就不能再是抢钱、抢粮、抢粮。 对，其中有一幕就是那个阿兵哥，就是赵二虎的观念里面，就是一旦打了一场胜仗之后，阿兵哥们那个小兵们就可以去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抢人家的钱啊， 把那个城可以拿 洗劫一空，三天，三天之后就要恢复原来的秩序。那个赵二虎的观念是这样，但是庞青云认为说，如果我们未来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而且我们要有严谨的军令，就不能再做这种事情。 对， 所以他就杀鸡儆猴的砍了两个小兵的头， 对对对， 导致我觉得这个就有， 就是他们第一次出现嫌隙， 出现冲突，产生一个冲突。嗯、 庞青云呢，他为了胜利，所以他跑去跟他们那个一个对手，也都是清朝的官对手去要支援，可是这个时候呢。那个赵二虎就他留在战场上嘛，看家，就他擅自做主的去暗杀敌人。 哦，就是说本来这场仗苦仗熬了很久，然后想不出对策，庞青云选择了 A 方案， 对， 去求援， 对对， 去向了一个自己很讨厌的人求援， 对对对。 而 B 方案，赵二虎的 B 方案是在 A 方案执行到一半的时候，跑去暗杀。敌对的 太平天国的一个大将， 大将、啊、那最后我这个我想起来，好像是赵二虎就 成功了 ， 但是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大将也不想再打了，所以 他想要自己的老板， 有自杀的成分在。 啊、那个他那个太平天国的那个大将，他有爱护那个兵民的那种信仰 心， 所以说他就希望赵二虎能够好好对待他的手下， 对对对， 让他们能够投降，然后归顺，能够有好的生活。但是我印象中庞青云非常残忍， 对对， 他说我们的粮食就只有一份，我们没办法去照顾这些， 因为他们还要打南京， 还要去进攻下一个据点，所以说要么就是他们投降加入我们，不然的话就是全部把他们杀掉。 对， 然后赵二虎、 没有。庞青云的想法就是要把他们杀掉而已，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们投降的话，你自己如果你是 粮不够， 粮不够也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他们如果 投入，那他们接着要打南京嘛、嗯、南京的也是太平天国的人啊。 嗯， 那你不是拿刚从太平天国投降的人来打太平天国的人，你觉得忠诚度的问题， 忠诚度的问题，粮食的问题，可能会有其他嫌隙的问题，要怎么内部要怎么相处的问题。 对对对、 欸、可是我觉得赵二虎的观念跟庞均的观念基本上 都是有道理， 只是说你就像这个电影里面很有名的台词嘛，军队里面只能有一个头、 嗯、 只能有一个人做主，所以说他们就产生嫌隙、 嗯 欸、说来说去都是两兄弟。那姜武阳呢？ 姜武阳他就是属于一个在旁边居中调和的一个人。 调和，我觉得姜武阳这个角色一开始他叫赵二虎叫大哥嘛， 对对对， 刘德华叫姜武阳是金城武演的，他一开始就是叫刘德华大哥。直到庞金云出现之后，第一，庞金云的身手矫健非常能打， 嗯，还有智慧， 然后在战场上是展现出过人的那种战斗智慧， 嗯， 以寡敌众，然后很能够沉得住气，关键的时候才出手，而且擒贼先擒王，我觉得他教导了这个小弟姜武阳非常多的战场上的一些策略啦，还有一些政治哲学。而赵二虎给姜武阳的可能就是情义， 对对对， 道义，要爱护子民，爱护兄弟，所以他在这个两个大哥二哥之间都学到很多。但是大哥二哥产生冲突的时候，他就是扮演那个居中协调的角色， 他基本上都是到后面都是赞同大哥的， 赞同庞青 大哥是对的。 对对，有一句台词大哥是对的，他常常跳出来、嗯、我非常有印象的就是在那个赵二虎成功的扮演英雄刺杀了敌将之后，庞青云想要把那些投降的兵杀掉了，那个时候姜武阳这时候就跳出来说大哥是对的，因为我们的粮食不够，而我们会内讧之类的。赵二虎从那天开始再也没有跟姜武阳讲过任何一句话了、 哦、 他显然赵二虎可能心里有疙瘩嘛。 对对，他本来我觉得他本来还不会有这么惭愧的想法，但是后来他看到了那个庞青云跟赵二虎的老婆、 哦、有一点 两个在船上 有点坏勾当，有点偷情了。 他那个时候应该哇天哪、啊、就好像你看到你爸这样 跟一个 不是你妈的女人走在一起的 时候、欸、这不是事实，但是我可以想象这样的这个、 欸、我还真的有看过这种情形、喔、 哦，非常的。 你要听吗？我可以中间插一个八卦。 好，来。 我有一天跟我一个高中同学在台北车站附近228公园那附近鬼混， 嗯， 然后呢，然后我那个同高中同学，那时候我们已经读大学，我那个高中同学就突然然后我就朝他那个方向看过去，然后看到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都老 中年的 跟一个女的，然后那个中年的男生是秃头，我就问他说，你什么？那个秃头怎么了吗？他说那我爸啦，然后说 旁边的女生显然不是他， 对对对，然后之后就延续的，就是他哦，你想知道结局吗？结局就是他后来他想要买一个音响。 嗯、 然后呢他后来就有跟他爸谈说他有看到这件事、 嗯、 然后他爸就说他会结束这段感情，然后接着他就跟他爸讲说他想买个音响，他爸于是也买给他、 哦、就算是一种算是一种贿赂行为啦。好 好 OK, 这个所以姜武阳就发现了庞金云跟这个赵二虎的太太 对 有一点暧昧关系、 哦、 所以他对这个兄弟情谊产生了一点点错乱的想象、 嗯、 他一直就觉得 他觉得庞青云要杀赵二虎是因为那个二嫂的关系， 女人的关系， 但其实不只是这个原因， 他还有政治的关系， 对，他还有慈禧太后想要 拉拢 干掉赵二虎， 嗯，因为他慈禧太后可能觉得赵二虎本身是有一个威胁， 因为他不守军纪嘛，自己去做英雄嘛、嗯、 对对对、嗯、这会产生很多严重的问题。我觉得《投名状》这部电影非常的好看，我后来去查一下，他的导演是陈可辛。 哦，陈可辛的电影都很好看的。 然后兄弟 也没有到兜了， 都还蛮好看。兄弟情又让我想到另外一部，前几年两年前的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叫《中国合伙人》，也是跟兄弟情有关，也是跟东洋类似那种合伙以及打天下的那种状况、嗯、非常非常有相关的。 也是三个人， 也是哎。欸 我觉得三个人在剧情设计上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铁三角。 嗯哼， 对，就像东阳，在其实那个东阳那个故事，我也都是从新闻上看来的。可能新闻上在撰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单单只写萧英君跟林龙井他们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不够精彩，所以就添加了一个张修刚这个第三个同学加入混战。 哎、嗯，维、欸、刚，维刚， 是 我刚刚你讲的这些，我发现都是三个人，再加上刘备、关羽和张飞的话，真的好像要三人才能成虎、哦、 三个人才有办法。创立一个 我们这个节目要不要再找一个人来、 啊、好，我们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找第三个人、 欸、各位观众准备期待以后还会有第三个人吧， 会有新的团队可能会形成、欸、回到中国合伙人，他在台湾、啊、他在台湾因为中国的两个字比较敏感、 嗯、 所以他名字就叫改叫 海阔天 空。海阔天空，海阔天空是那个 一首歌， 一首歌、 嗯、 好，那他是香港那个 Beyond 的那个，应该是 Beyond 吧， 对 Beyond 的那个一首成名曲。中国合伙人三个角色是陈东青、孟小俊跟王阳，也是三个人，然后他们 合伙弄了一个补习班，英文补习班、 哦、我插一下、嗯、这个也是真实故事改编，投名状也是真实故事改编， 真实的历史，投名状是比较偏历史故事嘛？ 他投名状那个民间传说的部分比较多，但是真的有刺马案这种事情发生过、 哦、因为投名状的结局是小弟姜武阳去刺了大哥庞青云，刺杀他，因为他觉得这个兄弟情谊投名状这个已经违反了投名状，所以那个必须要把大哥杀掉。 对， 因为大哥杀了二哥， 对， 他就要因为不遵守投名状的人就要被杀死。好，那中国合伙人里面也是一起创业啊，那像陈东青，哎，我觉得陈东青在整个剧情设定上本身上是一个草包，哎，刚开始 就是你会感觉做老板的应该是孟小俊嘛，对不对？ 对，因为孟小俊是精英，他世代都是出国留学，他自己也出国留学， 嗯、 但是陈东青就是农村出身嘛， 而且他的个性比较憨一点， 比较软弱，但是为什么、嗯、为什么他三个人可以 组成一个创业团队，而且非常成功？刚开始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孟小俊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军师角色， 对，没有他不行。 但是孟小俊他自己有办法独立创业吗？ 他的个性比较就是精英嘛， 精英， 所以嗯，我觉得他没有那个群众魅力，不够强烈，在戏里头， 在戏里面，孟小俊是精英，出国留学，但是他有一个舞台恐惧症 啊，对对对， 在剧情里面有设定，就是他只要上台看到底下有很多的群众在听他演讲的时候，他就会脑袋一片空白，没办法正常发挥他的平常的那种说服他人的那种魅力，他可能最多只能跟同时跟三到四个人进行演说，超过了他就会紧张脑袋空白。但是陈东青就不一样了，陈东青他一开始很憨，但是我认为他有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他在后来发现真诚的展示自己的缺点反而是一种优点。 对对对对对，就反正比较亲民嘛， 就让人家觉得他很亲近。 嗯， 那个王阳呢，王阳其实我觉得王阳的角色 就很像金城武那个角色 就是小弟的角色他、欸、但是他是最早接触欧美思想的人， 对对对， 他一开始出现是留长头发， 他应该是英文最好的了， 而且他也是英文最好的，他还交了外国女朋友， 嗯哼， 而且他那个思想也非常的西方。哎，但是为什么他后来娶了一个中国女孩子？ 哦，为什么？因为该怎么说？因为他本来跟他那个美国的女朋友分手之后，他就整个人就变得有点颓废嘛。 啊，对， 剧情里头是这样，然后就开始吃陈东青的，我知道。哦， 就是他就加入陈东青的 对对对 这个补习班团队， 对，然后后来他好像意识到说就是他剧情里头是他最后娶了补习班的一个工作人员， 好像是小 胖胖的， 对对， 胖胖的， 嗯， 然后他意识到说这样子的一个女孩子才能走得长长远远， 就是反而要很平淡， 对，然后可以跟他一起吃饭， 跟他一起，哦，对，他就是剧情设定，就是能够跟他一起吃饭的女孩子才是最大的幸福。 嗯， 而那个 我觉得他这个部分有，就是你一直去追求那种扩张你的那种成功的野心，可能最终你还是要收敛到一个平凡或者是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 嗯， 王阳后来就跟这个中国女孩子结婚嘛。 对， 那他在结婚的那个婚宴现场上，他就有发表演说，他就说有三件事情呢，奉劝大家不要做。这三件事情分别，第一件事情是不要和丈母娘打麻将，因为你和丈母娘打麻将，你赢她也不是，你一直输她，你自己心里又很难过，你损失金钱嘛。所以和丈母娘打麻将基本上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和比自己聪明的女生、有想法的女生在一起。他可能显然是在暗示他的那个外国女友，因为那外国女友可能接受西方的思想，比他前卫，比他先进，所以说离开他也是头也不回的就走了，所以他很受伤。可能也因为这件很受伤的事情，让他都不想再去美国了，不想要去出国念书了。而第三件事情也是符合这个中国合伙人或者是投名状，还有东洋的那个掏空案，就是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因为你合伙开公司势必会面临到公司的方向啦，财务啦，还有友情的那个连结啊，就产生很多问题。我觉得他讲的也不无道理啊，就是在英雄旅程里面，这就占了很大的比重嘛。基本上这整部电影，这两部电影都在讨论伙伴跟伙伴的瓦解这件事情。其实， 只是投名状是悲剧收场。 投名状是悲剧收场。 那海阔天空他们最后老大陈东青遇到一些困难，就是有些版权的问题，就本来分开的三个弟兄，后来又为了这件事情联合起来处理这件事情， 共同去处理这件事。哎， 这个危机， 我稍微收个尾。 好， 海阔天空就是中国合伙人这部电影，它在现实生活中就是。那个中国的新东方，那个补习班， 新梦想还是新东方？新东方， 那个新梦想是电影里面的，叫新梦想。那现实中我叫新东方，新东方很厉害，它几乎可能70%-80%的中国学生都是在这个补习班集团下面去念书，然后最后有机会出国。哎，孟小俊就是精英的那个角色啊，后来就退出了。退出了新东方的集团，在现实生活中他就退出了，他就跑去写小说啊，写剧本啊。但是他心目中对那个老大陈东青，就是那个补习班的创办人，我觉得那个情谊还是在的。他只是意识到了，如果他继续在这个公司下去，最后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我个人认为东洋的那个老板萧英君呢，可能是心里的那个坎没有过， 忍很久了。 他可能跟那个林龙锦亦敌亦友，有一段共患难的时期，可能在董事会上面有争执过，有合作过，但他最终那个心里的那个疙瘩，那个坎没有过，所以他就去控告了林龙锦。我觉得 不一定啊，不一定，不一定，好不好？因为我们不可能看，没有看到事情的全貌。 啊、对，那我心里面， 我们只能说你提出这个假说。 对，我提出这个假说。 好 ，OK，、 大概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做到这边。我这一集有一个提案，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工商服务时间。 哦，好啊。 对，但是工商服务的内容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到。 嗯， 所以我想说，我们刚才有聊到说，我们要。有三个人嘛、 啊？对， 我想说这一集这样做一个影子好了。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话，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或留言 那。那请问一下， 我们 要不要留一下那个 email？ 就留下个人资料，我们可以跟你联络。 不知道他们要寄到哪里？ 寄到空中。好了，就这样子了。 好 ，OK。 好，那这集就这样了，拜拜，谢谢，拜拜。